希伯来书第十章。法律既然只有未来美物的影子，没有那些事物的真相，所以总不能因着每年长线的同样牺牲，使那些愿意亲近天主的人得到成全。因为如果那些行敬礼的人一次而为永远洁净了，良心不再觉得有罪了，祭献岂不就要停止了吗？可是正因着祭献才使人每年想起罪过来，因为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断不能除免罪过。为此基督一进入世界便说，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要，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。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。于是我说，看，我已来到。关于我，书卷上已有记载。天主，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。前边说祭物和素祭、全燔祭和赎罪祭，已非你所要，已非你所喜。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奉献的。后边他说：“看，我已来到，为成行你的旨意。”由此可见，他废除了那先前的，为要成立那以后的。我们就是因这旨意，借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次而为永远的祭献得到了圣化。况且每一位司祭都是天天侍立着执行敬礼，并屡次奉献总不能除去罪恶的同样牺牲。但是基督只奉献了一次赎罪的牺牲，以后便永远坐在天主右边。从今以后，只等待将他的仇人变作他脚下的踏板，因为他只借一次奉献，就永远使被圣化的人得以成全。圣神也给我们作证，因为他说过，这是我在那些十日后与他们订立的盟约。上主说，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心中，写在他们的名物中。这话以后又说，他们的罪过和他们的邪恶我总不再追念。若这些罪已经赦了，也就用不着赎罪的祭献了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，靠着耶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，即进入由他给我们开创的一条又新又活通过帐幔即他肉身的道路，而且我们既然又有一位掌管天主家庭的伟大司祭，我们就应在洗净心灵、脱离邪僻的良心，和用净水洗涤身体以后，怀着真诚的心，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，也应该坚持所明认的望德，毫不动摇，因为应许的那位是忠信的，也应该彼此关怀，激发爱德，勉力行善，绝不离弃我们的机会，就像一些人所习惯行的，反而应彼此劝勉，你们见那日子越近，就越该如此。因为如果我们认识真理之后，还故意犯背信的罪， 就再没有另一个赎罪祭了，只有一种等待审判的怕情和誓将吞灭叛逆者的烈火。谁若废弃梅瑟法律，只要有两三个证人，他就该死，必不得连续。那么，你们想一想，那践踏了天主子，拿自己借以成圣的盟约的血，当做了俗物，而又轻慢了赐恩宠的圣神的人，应当受怎样更厉害的惩罚？因为我们知道谁曾说过，复仇在乎我，我必要报复。又说，上主必要审判自己的百姓。落在永生的天主手中，真是可怕。请你们回想回想先前的时日，那时你们才蒙光照，就忍受了苦难的严厉打击。一方面，你们当众受耻笑、凌辱和磨难；另一方面，你们与这样受苦的人做了同伴。的确，你们同情了监禁的人，又欣然忍受了你们的财物被抢掠，因为你们知道，你们已获有更高贵且长存的产业，所以千万不要丧失那使你们可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。原来你们所需要的就是坚忍，为使你们成行天主的旨意而获得那所应许的。因为还有很短的一会儿，要来的那一位就要来到，绝不迟缓。我的义人靠信德而生活，假使他退缩，他必不会重越我心。我们并不是那般退缩以致丧亡的人，而是有信德得以保全灵魂的人。